什么？寒冷气候不太适合我，但也不怎么记得温热的感受。一个香槟，一个好像着了火。他后来和他不同，是他忘了还是我在做梦？爱和不爱和爱相同，过程也许有长有短，结果都寂寞。说我没有尝试过，否则看来也不会失魂落魄。地图不见了，像困的迷宫、哦哦哦哦、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一个出口。口袋马具要好好保重，是我爱他一场唯一的结果。香槟一个好像着了火，他后来和他不同，是他忘了还是我在做梦？爱和不爱和爱相同，过程也许有长有短，结果都寂寞。说我没有尝试过，否则看来也不会失魂落魄。思念打包成一个包裹，机会属于我能够住所，太多东西是和你共有，反正带不走。我和爱人和我到最后，遗失了相爱的线索，迷路在某个角落。我和爱人和我不同，像着了火，他后来和他不同，是他忘了还是我在做梦？爱和不爱和爱相同，过程也许有长有短，结果都寂寞。说我没有尝试过，否则看来也不会失魂落魄。 我和爱人和我不同， 一个香槟像着了火，他后来和他不同，是他忘了还是我在做梦？爱和不爱和爱相同，过程也许有长有短，结果都寂寞。说我没有尝试过，否则看来也不会失魂落魄。